走过这间 尽了世间事，浑浊滔滔一片潮流，是喜是愁，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，成功失败，浪里看不出有味。 Oh,

搭上北方的快车，头也不 爱情来时候，你就会背叛你的承诺。

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梦想着偶尔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想你时你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，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，从未走远。